1.22而已。 到1到69台上353号判例回答确定。当年我不判例给你，你看第23例上面。他说嘞，保险契约呢，括号保险单位担保人签订，原则上需与保险费之交付同期为止。此关保险法是一系的第24条，后面的括号是现在第4条，就是我下载。第一项的规定甚明啊，那他提到说，如果保险人呢向要保人先行收取保险费，而延后签订保险契约，在未签订保险契约之前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尽可不负保险责任，未免有失公平，故同条第2项、第3项又做补充规定，以度留弊。其中第3项的补充规定，即为人寿保险在同一承保之前得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的金额。为什么写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因为还没有同一承保，还没有承诺，还没有承诺的话，保费给付义务还没有产生嘛。所以它这只是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的金额。保险应该负的保险责任，以保险同一承保时，受之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的金额时开始。这是11系的第4条、第3项规定。逐渐此种人寿保险契约呢，系在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的金额时，附以保险同一承保的停止条件，使其发生错级的效应。如果依照通常的情形，被上诉人就是保险公司啊，应该要同意承保。那因为见到被保险柯某已经死亡，竟然不同意承保，企图免其保险责任，是以不正当的行为主席条件的成就，依照民法101条第1项规定，视为条件已经成就，只是被上诉人就是保险公司，应该负起保险责任。所以简单来说呢，这个法条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那个11系的第4条第3项。先看懂这个判例，然后再来看看它不同。这个题目之所以还可以继续拿来讲，原因是因为这个题目里面有一些重要的观念。来，先看保险法11系的第4条第3项规定说，人寿保险在同一承保之前的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的金额。那保险应该负的保险责任呢，以保险同一承保时受之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的金额时开始。如果我们看契约的成立，这个时间来看的话，通常是要保在这边先邀约，然后保险公司呢在这边承诺。正常来说，我就契约成立跟生效概念来看，正常来说，我们学过了民法，契约什么时候开始生效？因为说什么时候开始成立啊？就是承诺的时候成立嘛，承诺是契约的成立要件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没有特别附加生效要件的话，承诺之后就生效了，成立就是生效了，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呢，因为在过去的保险实务上，其实现在也是啊，通常啊，保险的那个业务员，就是假设我是保险业务员，我去跟你邀约的时候，我应该说我是跟你做邀约的引诱了啊，我跟你做邀约的引诱，你还跟我邀约，然后呢，我跟你做邀约的引诱，你还跟我邀约的时候，其实你跟我邀约代表说你愿意要保，那你愿意要保的时候呢？我是个业务员，我没有那个权利啊去做承诺的意思表示。保险公司授予我的权利之后，要我出来做邀约的引诱，并没有授予我代表保险公司或代理保险公司对你为承诺的这个权利。所以呢，我会拿一份文件给你填，那一份文件实务上叫要保申请书。我拿了保申请书给你填，你填完之后啊，我带着这份要保申请书啊，带我去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他会去做什么？做审核。那这个审核呢，就叫核保。所以通常这段期间呢，叫就是一个核保期间。实务上的说法是这样的，就是保险公司在审核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个要保人的邀约的期间，叫核保期间。那保险公司审核完了之后，如果他觉得没有问题，他就会承诺。那承诺就会出保险单给大家。那如果说保险公司审核之后发现说你这个人身体状况不适宜买这个保险，他就会拒绝承诺，那这个契约真的不成立。那通常我去做邀约的引诱，当你同意要跟我做邀约的时候，我就拿要保证金书给你填。你填完要保证金书的时候啊，我常常为了避免要再跑一趟很麻烦，我就在那个当下就跟你说，那你要怎么付保费？那现在付保费的方式很多种，比如说你可以刷卡啦，你可以付现啊，你可以用汇款的。但是以前早期的时候呢，没有在刷卡，对不对？早期的时候大家比较习惯现金交易的时候，我去跟你邀约，我做邀约的引诱，你来邀约的时候，就跟你说，那你顺便把第一期的保费交给我好了，帮你带回去公司啊。那这个不能叫第一期的保费，就像法条上写，就叫相当于第一期的保费，因为保险公司还没有承诺嘛。所以假设相当于第一期的保费是10000块，你就把10000块拿给我，我就帮你带回去公司。我带回去公司之后嘞，你们呢是一般的老百姓哦，你们没有学过契约成立跟生效的概念， 你们认为说就好像买东西一样，银货两契，你钱给我，契约成立，而且该填单都填完了吗？所以你认为契约已经成立，那我就预收相当于一些保费，我可能就这个时候收你。假设我预收是这个时候，我保费预收在这里，预收相当于一些保费。那么我们的保险法呢，顺应性的第四条第三项，意思是说，如果啊后来保险公司在这边承诺了，那么契约呢是溯至于预收相当于一级保险费的时候开始就发生效力，这就是顺应性的第四条第三项在讲的事情。那个概念就是要从民国民法感情，付了钱契约就成立，其实一般国民的认知是这样，我钱都付了嘛，应该是成立。顺应性的第四条第三项概念就是说，承诺的时候开始溯至于这周生效。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情况。今天这个六九台上三一五三号判例啊，这个判例这个诉讼这个案子是这样，这一个要保人呢，在缴了相当的一些保险费之后，这个时候事故发生。事故发生在这里，本来正常来说，本来正常来说应该是会承诺，就是判例所讲的一通常情形。一通常情况是会承诺，但是保险公司因为看到事故发生了，所以保险公司就不想承诺，因为保险公司知道说他一承诺的话，依照顺应性的第四条第三项规定，契约溯及预收相当于预期保险费之后开始发生效力，那就代表他一旦承诺这个保险事故就必须要理赔，而且他只收了一期保费就要理赔保险事故，对保险公司来讲是很亏的，因为他只收了一次保费嘛。所以呢，保险公司依照通常情况是会承诺，但是如同第二十三页这个判例所讲，因为见到被保险柯某已经死亡，竟然不承诺，对不对？但见被保险人死亡，不承诺。这个案例是指是谁？这样可以理解吗？一旦承诺，契约溯及生效，保险事故就要起步了。但他现在不承诺，啊！但是你仔细看我们的判例，我们判例用的不是承诺这两个字，判例用的是同意承保四个字。来，你看哦，如果把这个承诺啊换成同意承保，这种黑板上描述会有任何差别吗？同意承保是不是承诺？是嘛？邀约承诺嘛，对不对？在总是这样讲的、啊。那一通的情形将会承诺，一通的情形会同意承保，因为见到被保险死亡，故不承诺，故不同意承保，是不是这样？那请问同意承保是什么概念？同意承保不就是承诺吗？要保人做了邀约吗？保险公司同意承保，那同意承保不就是承诺吗？好了，回来民众想一想，承诺是契约的成立要件还是条件？成立要件吗？对不对？条件是成立要件还是增加要件？增加要件的特别增加要件嘛，怎么样？我们再看它这个判例选注，二十三页上面这边倒数一二三四六行，逐渐此种人寿保险契约系于预收相当第一期保险费的金额时，不以保险同意承保停止条件，不理就到这里。同意承保不就是承诺？承诺怎么会是停止条件呢？停止条件是契约的特别生效要件的，承诺是契约的成立要件的，这两个是两码的事嘛。不过呢，它是民国六十九年的案例，或多或少可以理解为什么会这样走。那个时候没把事情搞清楚了，不过很明显是站在看得出来最高法院的态度是怎样，他要保障这个被保险人啊，他就做这样的解释啊，他就说了，逐渐呢，这个保险在这契约附有保险同意承保停止条件。实际发生溯及效力，如果在通常情形， 被保险应该同意承保，应该要承诺，只是因为看到被保险科目连死亡就不承诺了，不同意承保了，企图免其保险责任，乃是以不正当的行为主题条件之成就，依照民法第零条第一项规定视为条件成就。所以我们看得出来，最高法院他把这个同意承保，也就是承诺，解释为这个提示条件的目的，是因为他去适用民法第零条第一项。因为如果他把它看回他的本质就是个承诺的话，那就不会有101条第一项的适用，那这样就没有办法视为条件已经成就。那现在他就是因为想要把它凹成保险公司已经承诺，他就只好先把承诺凹成是条件，然后再怎么样，再说他不承诺就是怎么样，你不正当的保法主席条件之成就。这样的出发点我们可以体会，他是为了被保险好，可是就法律的适用上来看，他很明显是把成立要件跟特别生效要件混淆了，而且很明显是把承诺这个意思表示理解为是个同意成，理解是一个提示条件，这也是个很明显的错误了。民国69年，大概不会有人最高法院是错的官嘛，对不对？这么大的官，最高法院的法官。好了，回来看看12页，你来看他的问题。现在如果这样判决，最后是恐同法官，那以前不会有这样讲。你们这样讲，那个。以前在管那个治安叫保安总会啊，保安总会大概就会来找你。我们来看第20页下面这里，他说呢，依照这个69和31刚刚判例，回答下一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法官说觉得可以考啊，说了第一个，保险契约是不是以保险费的交付、保险单的签发时生效，与在寿险跟产险有不同？这个题目当年总共考5个小题啊，每个小题都5分，所以这个你不用回答太多。那现在我们如果用目前的角度去回答这个问题，依照目前通说跟实务的看法，保险契约是不是要是契约，是不是要不契约，都不是。既然都不是的话，就不会因为保险费的交付或保险单的签发时生效而已。难受险呢，其实都是一样，目前来看是这样。好了，第二个，同意承保是不是停止条件？同意承保要不要附有期限？过去财政部有补充的规定，同意承保是不是停止条件？显然不是嘛，对不对？这个判例是才肯定说没有错的，判例认为同意承保是个停止条件，不过我们认为同意承保就是个承诺，承诺是契约的成立要件，停止条件是契约特别生效要件，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同意承保是契约的承诺的意思表示它不是一种停止条件。我们第一堂课都有说过，保险是一种契约嘛，所以在念保险的时候还是或多或少都跟民法扯上关系。各位如果说在这一块你觉得听起来虚虚的，包括我们刚刚介绍那个解除条件说、停止条件说，听起来都虚虚的，那应该回去看民总或再总的规定。好，再往下看，他又问你呢，同意承保要有期限，这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其实就像过去我们刚刚讲到的一样，过去啊，保险公司常常讲，他预收你第一些保险费啊，因为一般民众认为契约已经成立了，已经生效了，所以民众比较不会动警觉性。然后接下来呢，一年过去了，他保单都没有下来哦，在早期实物建材要事做的情况之下，保单没有下来，契约是没有成立的，对不对？保单没有下来，我们也看不到保险公司的承诺，契约当然没有成立嘛。所以呢，接下来一年到了，他又跟你收第二期，这时候他又跟你预收相当于第二期的保险费，预收相当于第三期的保险费。你缴一期、缴两期、缴三期，你当官认为契约已经成立，可是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他这种说，我一直都没有对你做承诺，契约是没有成立。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不在于用这个最高法院的判例把承诺曲解为是停止条件，问题是在于说保险公司你应该在多久以内做出承诺与否意思表示的。我们戴总有讲嘛，对不对？承诺人看能付期限有没有，对不对？或是应该及时为承诺，或是不及时为承诺的时候，会有失期效力的问题嘛？邀约会有失效的问题嘛？那是在的那一套。可是呢，我们这个最高法院的判例呢，他没有用那一套去处理，为什么？因为如果用那一套去处理的话，邀约失期效力还不是一样，保险金拿不到嘛？所以这个最高法院判例想办法让被保险拿到保险金啊，所以他不去讲民总，他不去讲在总那些邀约跟承诺的规定。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逼保险公司表态，至少让表态嘛，让我民众知道说我缴了第一期相当于第一期的保险费，你过了3-5天没有回复我，就代表你拒绝，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子，我们会比较明白一点，就至少不要让民众抱着一个心态认为契约是成立的，然后傻傻一直缴保费，然后事情发生的时候保险公司跟你说其实契约从来没有成立过，因为从来没有承诺过，应该是这样。所以来往下看，我来这边提到说同意承保要附有期限，过去财政部的补充规定有，请看第23页这边。在民国64年的时候啊，财政部有一个号令哦，就财政部发了一个命令，他提到说，保险人应该在5日内啊，为同意与否的表示，逾期就视为同意。所以保险应该在收到保费之后5天内去做承诺与否意思表示，如果没有反对的话，就视为同意。但是啊，这号令啊，它欠缺法律基础啦，就凭什么财政部可以去抵制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同意的？ 没有法律授权给他可以这样做啊，他凭什么那个命令讲说你五天内没有同意的话就视为你五天内没有拒绝的话或者没有为同意的表示的话就视为你是同意的，没有这样的法律基础在嘛，如何能够去拟制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他欠缺这样的法律基础。所以呢在民国九十年哦，请注意哦，民国六十年到民国九十年哦，他才去废止掉他这些法律，而且他是用废止不用撤销的。所以呢我们的财政部呢一直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啊其实就算这号令啊，据我的了解保险公司也爱理不理的，因为保险公司里面都有法律部，这些法律部就说财政部立规财政部立法院规法院，财政部凭什么下这样令，他没有法律的依据，凭什么你这张神经的意思表示，又不是立法者写一个法条都视为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呢这号令呢是推行就定下去之后号令不行那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后来鼻子摸着就立马被除掉。不过呢我们的主管机关哦，它有定一个叫做人寿保险人示范条款，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人寿保险人示范条款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刚刚是提到说几乎所有的保险都会送审嘛，对不对？那尤其是寿险的保单哦，它被要求送审频率是非常，对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保单送审的功能是我们的保险主管机关，以前是财政部啊，现在是金管会保险局哦，我们的保险主管机关呢它要去做一个契约内容的把关啊，他是不希望说保险公司借由他的专业的知识的优势或者经济上的优势，定出一些对保险公司很好、对被保险对方很不好的条文，去欺压我们这些一般的善良老百姓。所以主管机关要借由保单送审的方式去控制契约的内容啊。那主管机关他在审查这些保险公司送来的保单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内部的审查规则。那这些内部审查规则就是我们所称的行政规则啊。那他这些行政规则呢，他就把它定成这个所谓的示范条款。也就是说啊，这个示范条款是我们财政部这样讲，就是现在的保险局他讲说，我在审查保单是否符合保险法的法令的时候，我是会依照这个示范条款来审。所以这个示范条款是什么性质？是主管机关他在审查保单是否是法的一个行政规则，他不会直接对我们当事人之间发生任何的效力，但是他会影响到主管机关审查通过了这个保险契约的内容。那这个契约内容在我们跟保险公司签了约之后，这个契约就会因为我们双方的合意产生拘束双方的效果嘛、啊、所以保险单示范条款本身是一个行政规则的功能，是保险的主管机关，现在是金管会保险局，他在审查保单的时候的一些行为准据，还是他这样的一个行政规则。那这个行政规则里面呢，这个保险单示范条款里面呢，早期的时候我们讲早期，因为新的规范在我们的补充资料这一份，我们先看早期的规定。早期的时候呢，示范条款第二条第一项讲说，本公司对于保险的本契约应该负的责任，从本公司同意承保而且要我们交付第一期保险费的时候开始，本公司并应该发给保险单作为承保的凭证。你看他这句话哦，他说什么时候开始负责？同意承保才负责，承诺才负责，而且呢后面那句话要保要交付第一期保险费。虽然说保险契约是个不要物契约没有错，可是我说本质上不要物不代表说不能够特约约定为什么以保险费的交付的契约的生效要件嘛。所以这个示范条款就是把它定成说要同意承保，而且用特约约定以保险费交付契约就可以生效要件。然后呢，我们刚刚提到四三条的时候，就提到说，依照郭书学硕说啊，认为四三条应该解除的是保险公司的义务嘛，应该有出具保险单、担保单的义务。那这个也写在这个示范条款里面，所以后面才会写到说，本公司就是保险公司，应该发给保险单或来作为承保的凭证。所以这个应是谁在应？是保险公司应发嘛，或者是契约是一个要事契约。第二项。保险人呢，要保人呢，在本公司签发保险单之前呢，先交付相当的第一期保险费，而发生因于己或保险事故时，本公司还是要负保险责任。你仔细看它的第二项，再看看我们申系的第四条、第三项，你看看有不一样？申系的第四条、第三项怎么说？同意承保的时候，溯及什么？溯及到什么？预收相当第一期保险费之后开始发生效力嘛，对不对？你看我们的示范条款第二条第二项说，要往在本公司签发保险单或担保单之前，先交付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发生应该予以给付保险事故时，本公司还是要付保险责任。有看到同意承保吗？没有哦。所以我们看一下旧版的，就是你现在讲一下这个旧版的示范条款第二条第二项，第二条的概念是说，第一项是原则，原则上是同意承保加上收保费。保险公司才开始负责，原则是这样。例外是在同意承保之前，如果就已经先收了相当低血保费的话，事故发生，保险公司还是会负责。所以他的第一项讲原则，第二项讲收了钱就负责，这样 OK 吗？那这样的话不是很奇怪吗？示范条款解定， 保险主管机关定的，各位，我们今天早上、下午讲，这些细则谁定的？啊，是保险主管机关定的、啊。为什么都是保险主管机关定的？示范条款第二条第二项是这样写，这些细则第三项是这样写，第四条第三项是这样写。这同一个机关定的，为什么定不一样？好，骂了几年之后呢，他们就修了，来，请看补充资料第一万这一个，第一回二十三页这一个。这是现行版本，现在的版本，原本两项，现在变三项，我们刚变三项。好，你看哦，他说本公司应该自同意承保并收取第一期保险费后负保险责任，并应该发给保险单作为承保的凭证。这第一项跟旧版的第一项去对照一下，实际上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他把它写得好看一点。你看旧版那个，本公司对本契约应负的责任，日本公司同意承保而且要保交保险费，第一期保险费都开始写得太白话了，你要写就不够通顺，所以现在就把它简化成你现在看到普通资料这一份。本公司应自同意承保并收取第一期保险费后负保险责任，那就不是简单多了嘛，对吗？好，对，第一项没有什么改变，它只是把文字做了调整。来看第二项，本公司如果在同意承保之前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的金额时，其应负的保险责任以同意承保时数字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的金额时开始，这个就是你现在看到的CEC的第四条第三项。他把CEC的第四条第三项抓进这个示范条款第二条第二项，然后接下来再把原本的示范条款第二条第二项变成你现在看到的示范条款第二条第三项，让它成为第二项的理由。前项情形，在本公司为同意承保与否的意思表示之前，发生应予给付的保险事故时，本公司还是负保险责任。统合起来看，新版的一大原则，什么时候开始负责？收钱、同意承保两个要件，对不对？大原则是这样的哈。第二项例外，就是如果我先收钱了，将来我承保的话，就怎么样？责任往前推，对不对？第三个，如果我先收钱了，但是我还没有同意承保，还没有收取同意承保以后的表示，事情就发生了，那我还是负责，这样 OK 吗？那其实我觉得第二项根本就不用了。他讲来讲去一个大原则，是不是就是收钱就负责？就是这样。所以呢，其实干嘛搞那么复杂？就把申请的第四条、第三项删掉就好了。他今天会把示范条款从原本的两项变成三项，原因是因为他要去吻合CEC的第四条第三项。那CEC的第四条第三项变成第二项里面的第二条，变成示范条款第二条第一项的例外，然后针对这个例外再定一个第三项作为第二项的例外。别搞麻烦干什么？反正他大原则就是收钱就负责，那就干脆把CEC的第四条第三项删掉就没问题了，或是改掉它就好了。不过不管如何，但现在总而言之，就结论上来看，人寿保险什么时候保险公司都负责，原则上是承诺加收到第一期保费，对不对？他如果在承诺之前，他就收了相当于第一期保费，事故发生要负责，还是负责吗？所以原则没有变，就是收了钱就负责。如果把黑板上这个例子，693/1533判例。改成用现在的法律去看的话，我们需要搞那么复杂吗？需要用这个判例把那个同意承保作为条件吗？不用这样解的嘛，对不对？因为如果用现在示范条款的规定去看的话，钱有收有收，钱收承诺没有还没，太高不准要，那就解决了嘛。用契约的约定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是吧？所以这个693/1533判例啊，它会产生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以前没有这样的示范条款存在。以前只有CEC的第四条第三项的存在的时候，就产生这样的问题。那现在因为有这样示范条款之后，你回去找看你的保单，把它拿出来看，你会发现呢，你们身上的寿险保单呢，一定都是跟这个示范条款内容是有关的。因为如果你保险公司送审的保单，反而跟示范条款内容不一样，根本就送审不会过，不会过就不能卖，没有过拿出来卖会罚钱。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什么地下保单，你听过这种说法？地下保单不是真的从地下来。地下保单两个地方来的，一个是从香港来的， 很多香港的保单来就很常卖，像是不多也不合法，你叫也无形，可是还是很多人在卖。卖香港的保单是作为境外保单，那些保单没有经过我们国内的保险主管机关的审查哦。你是直接透过的代理人到国外去买保险，你保险费是交给国外的保险公司哦。将来去不是要跟国外的保险公司拿哦，那个国外的保险公司你没办法跟他请求，不管是你经济上的困难，或是你专业上的困难，或是你根本不知道找谁去请求的话，一起零到两级了，因为那不是我们主管机关眼下的行为啊。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所以这种情形呢，我们把它称为地下保单，因为它没有经过主管机关审查的程序。是一种，另外一种是目前国内有一些比较不孝的保险业者啊，他们会先偷跑。所谓的偷跑就是保单设计出来之后还没有送审，或是送审还在审查当中啊，他就卖。啊，这样也会有行者哦。可是啊，业者有时候是这样，就抢商业先机啊，或是他认为说他送审一定会过就先卖。那这种保单也算是地下保单。第三种地下保单情况是，他送审内容是 A， 他卖出来内容是 A1。这样听懂吗？他就是把送审那份保单过了哦，对不对？拿出来卖的时候啊，添加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又加进去之后卖给大家，他说他是送审过的。那像这种保单，如果将来被发现，那就当然没问题了。如果没有被发现，你就还会以为这真的是主管机关审查过的保单，因为它上面应该会有个核准文号。可是我去对啊，去对主管机关那边留存的资料，两份保单一比啊，保险公司卖给我们啊，是有涂改过的，这就是我们的保险公司啊。你看，广告都打得非常好了，找五月天啊，找台湾阿龙啊，那个打得好像很热情洋溢，很能工上岸，要小心，因为会搞一些有的没的。哦，所以以后呢，跟保险公司往来的时候啊，要记得，这是法律人嘛，对不对？不要法律人搞到后来被保险公司搞掉，那这样我们就不是保险公司。哦，所以不要特别谨慎这些保单。好，那。所以从这个条文这个题目来看，他问你说了，同一承保有没有期限？以前有规定，现在已经废止了，对不对？在我们再看这个条例下面提到说，过去才在做什么补充规定？现在六四年才在前2027年6号令。那目前的做法是什么？目前实务上做法是什么？目前实务上做法就是到示范条款12条的规定去处理。目前实务上做法是到示范条款这个规定去处理，就从现在上这一条。这样的做法到底跟契约的概念稳不稳的，就是会有争议。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例如说，江老师认为，这是江老师的见解。江老师认为呢，我们的示范条，我想现在新版这一种新版示范条款，一般会简称受示的哦，寿险示范条款，寿险示范条款第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呢，契约之原则有违。示范条款第二条第三项跟国民发展前很吻合，那收我钱就负责，一般国民是这样想。可是啊，明明就没有承诺，为什么要负责？明明就没有承诺。如果我们再画一条线来看，邀约。收保费，事故发生，这样保险公司要负责嘞。依照示范条款第二条第三项的规定，这个事故要发，这个事故要负责，要还是要理赔呢？江老师意思就是承诺在哪里？没有承诺吗？那为什么要理赔呢？示范条款第二条第三项凭什么这样定呢？明明就还没有看到承诺，那为什么示范条款第二条第三项说那个事故要理赔？那示范条款是这样说的，他有收钱就负责，啊这边都收钱了，对不对？那后面事故发生那就负责啊。所以江老师认为示范条款第二条第三项的规定跟契约的原则是有抵触的，因为没有看到承诺啊，没有承诺。那也就是尚未承诺，如何负责啊？没有承诺契约就没有成立，没有成立是要负什么责任？你这样我就说了，林君发老师认为说都 OK 啊，在 契约再次规定一下，保险人再次规定一下，人收取相当于第一期保费，保险在这个规定之下还是收取相当于第一期保费，即有即属承诺，林老师用这个法条没有问题。他说规定在这边啊，保险公司应该很清楚的知道说他收了这个保费，事故发生就得负责，不管他将来怎么收，那他还愿意要收这个保费，他就表示他已经承诺。换句话说，他认为啊，林俊老师认为说，在交付与收取间存在的抵制的能力，在要保人交付相当的利息保险费，在保险同意收取利息的保费呢，相当的利息保费的时候开始，他们双方已经存在一个抵制的能力。所以林俊老师认为说，这个没有履行契约的概念。但是啊，林俊毕啊，跟这个林老师，那个汪信军老师认为说，两个说法都有道理。他说了，二说呢，皆属正确，这就是为什么要回去台大教授的原因。汪信军老师很年轻哦，大我们几岁哦，年轻，政大毕业，汪管所，去英国读书，回来正大后，回去台大，很少有这样的。不要忘了，台大，台大没有人才吗？人才很多的嘛，对不对？怎么会？大学是这样啊，你别的学校毕业要去到那个学校教书不太容易啊。所以你看，很多台大的老师都就是台大毕业嘛，很多政大老师都政大毕业啊。江朝国老师为什么会留在台积电？不是没有别的学校找他呢？有呢，你很多在挖他呢，他不肯走，因为他说什么？我台北大学毕业，以前在中心马上的，我中心马上毕业，就是留在这里，就这样啊，这就是我们的应该说固本的观念嘛，所以。通常会到别的学校去教书都是不得已的，因为可能这边没有位置，只好去别的地方。但如果大家都会买，最近不要自己的母校去。好了，那王老师呢？去台大啊？那他说这两个说法都很正确，原因是什么？他说其实哦，他们在讲不同的东西。王老师是说事情是这样的，画一条线，这条线叫承诺。他说了承诺啊，是承诺之后是同意，他说这个承诺是同意负担承诺后的风险，收钱呢是同意负担承诺前的风险，这样看听懂他的意思吗？汪新老师认为说承诺啊，这个承诺是同意负担承诺后之风险，然后收取保费呢，预收呢，是同意负担承诺前之风险。然后他认为林俊辉老师讲的是承诺前的风险，那江朝国老师讲的是承诺后的风险。所以就王老师就江老师立场来看，没有错啊，确实就承诺后的风险来说。我还没有承诺之前，你凭什么在我同意负担承诺后的风险啊？那林俊老师说的没有错啊，因为我在法律已经这样规定情况之下，我去预收相当的利息保险费金额，就表示我愿意承担在我承诺之前的风险嘛。所以汪老师认为这两说都是对的，只是他们在讲不同的事情，这样有没有得罪谁就没有得罪谁啦，两说都是对的，这就是你还要说啥，要学习。然后所以呢，关于这个法条啊，有支持者也有批判的，那但是汪老师呢赋予他们各自的生存方式。好， 再来第三小题。第三小题问说保险费的性质是什么？保险费的性质是什么？要知道保险分成产险跟寿险，跟人身保险。在产险的部分，它很单纯，只是一个保险工程跟风险的对价。然后在人身保险里面呢，原则上它还是承担风险对价，这个不会有问题。只是在寿险的部分呢，因为我们才平均保费制，除了承担风险对价之外，它另外多了一个功能，这个功能是就是一个投资的功能，因为我们才平均保费制。所以我们在寿险的部分提到说，在平均保费制的收费方式之下，上具储蓄性，另外还有这个功能，啊，多出来的承担风险功能，承担风险对价理所当然，它就多了一个储蓄性质。再来哦，题目没问完。保险费给付一部分，契约是不是依照一部分生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保险费给付一部分，契约是不是一部分生效？举个例来说，今天假设甲是押保人，也是被保险人，甲跑去跟乙这个保险人邀约保寿险，保寿险保1000万。20年期，乙呢评估完了之后，乙评估完之后就说：“好，我保承诺。”然后保费呢，20年期1000万，假设保费是5万，一年，假设是这样。10万一年哦，我没有10万，我只能付8万。所以甲就说：“啊，不然这样好不好？我付8万一年，然后啊，这个就改成800，照比例打8折。”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大家听懂吗？他说：“我保费只付一部分嘛，那我保险契约可以一部分生效就好了，就不要比1000万就变800万。”可不可以用黄色笔这样一改就改成这样？这样你听懂这个问题吗？好，老问题一个。例如说，假设我是考上了当律师的，然后呢，我是一个遇到法律困难的无助的人，我就跟你说啊，那我们来谈一下我的问题，例如说发生什么样事情。啊，你听完了，你就跟我讲说，不然这样吧。你帮我处理这个诉讼事件嘛？那你帮我处理诉讼事件呢？总共收费是5万块。然后我就好，5万块。然后就开始写诉状啊。你在写诉状的时候，我就不停关心你说你先写到哪？你说我写2页，你说好，不要写了，不要写，我给你1000块，不要写，再写2页，给1000块应该差不多。你感觉？本来5万块嘛，你只写2页嘛，不要写的给1000块，剩下的我自己去处理，反正写2页就行。一样的道理，你写那2页啊，你是只处理1000块的事情，但是你把所有事都了解完了，你都已经构思好了，法律上的关系都已经思考完了，该查资料都查完了，你才开始去写，那只是写出2页的，应该是这样嘛？所以在写那2页的时候，不是代表说你只做2页的事，因为后面的20页，你也只是把你脑中的东西依序写出来罢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开始写的那一刻啊，其实你该做的事情应该已经做了70-80%。这时候付那1000块是显然不合理，不能用比例去看，一样的道理啊。到底我怎么决定保险费？他是这样算的，例如说，他是这样算：20年期总共的风险保费有多少？请注意哦，假设跟甲的邀约的期间是他的20年期是从20岁要一直到40岁的话，假设是这样20年，他这个风险保费啊是怎么样？是把20岁。到40岁，全部的风险加总起来算，算一个20年的风险保费，再加上它的什么？它的缔约成本， 再加上20年来的履约成本，比如说他必须收保费啦，他要去寄保单给你，这些东西，加上其他的成本，全部都加总起来之后啊，他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加总起来之后，一年付一次，他再把它除以20，说这是你每一年要付的保费，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请问你每一年付的保费，我们先撇开这些，撇开这个不要看好了，这个先撇开不要看，先不要管。你这个每一年付的保费里面，是付当年付的危险，还是付20年来的危险？你付的是20年来全部危险的加总，再除以20的1/20。所以你付的每一年保费啊，不是只有当年度的风险保费，是20年来全部保费的1/20。这样能听懂意思吗？这样的概念叫做什么？叫做危险不可得。保险公司在估算危险的时候，是就整个保险期间的全部危险综合计算。保险人在估算危险时啊，于估算危险时，即全部保险期间，之危险综合估算，怎么算？这个不是我们需要伤脑筋的。保险公司有一些精算师，他们会去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很会算。所以我们算出来的危险啊，不是此时此刻的危险，是全部整个保险期间的危险。我们是统包来去算，就好像我们看案件一样，你一个案件要委托我看，我不是只看你的一审要怎么处理，不是只看第一次出庭怎么处理，第二次出庭怎么处理，不是这样，是把全部的案件都包括进去之后呢，接下来再去思考。那第一次开庭我要做什么？要出什么诉讼？第二次开庭我要做什么？出什么诉讼？第二次开完庭之后，我是不是要跟谁做什么联络？我们是先全部都了解去做规划，一样的道理。保险公司是这样，他把20年来全部的危险呢，就怎么样，全部综合计算，所以危险是不会被分开的。那危险不可分呢，衍生出个概念，它衍生出什么概念呢？衍生出保费不可分的概念。我们把全部加总算出来的危险除以20期之后啊，每一期保险费都不是只有当期的危险，每一期的保险费都涵盖了全部保险期间里面全部的危险，这样可以理解吗？每期保费均涵盖全部保险期间内之危险，每一期保险费呢均涵盖全部保险期间之危险，所以它没有办法被打折。这个情况是，你要保1000万，我就要收10万块一年期；你要保800万，好，我重新算过。或者重新算过出来的结果是8万一年期，但是你不能用1000万我算出来的结果直接打8折说，那如果保800万就是8万块，不能这样算。所以呢，像这个答案应该怎么样？像这个答案说了，保险费的性质，这个保险费性质为何？产寿险的不同，保险费给付一部分，保险契约是不是依照一部分生效？不会，你就解说基于危险不可分所衍生出来的保费不可分的原则。基于危险不可分所衍生出来保费不可分原则，保费是保险的要素，并不会因为保护一部分的保费契约就部分生效。基于危险不可分所衍生出来保费不可分的原则，保险费是保险的要素之一啊，必须依照计算给付保费契约才会全部生效，不会只有一部分保费契约就部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诉讼案例概念一样，你这个案子评估完，我收5万起来做。你说那不然这样好不好？你收2万，我做一半，我不会做一半，不知道做一半怎么做了，我只会收5万，做全部，但是我不会收2万，我做一半。 那有人会说吗？你会遇到这种当事人，也现在这个人不想去，你帮我去了吧？他说我好啊，那你叫你去开自己要收多少，要收多少钱？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我说你要来谈一下，我了解案情的，那我去开自己要收多少钱？他只是去开一下而已啊，那你去那边，哦，我说我不知道，你去那边讲话，我怎么知道他这次开想做什么？他准备什么？上次开你做了什么？法官有没有说要做什么？法官说要整理整点吗？还是要做什么诉讼协商吗？在，那你在我怎么去开？我也可以去开啊。这种刚受委任呢，然后呢，对案情状况不了解，但越去后表示意见，法官就哦好，五分钟我就开完了，这样收多少钱？这样是浪费庭期嘛？这是什么事都没有做，这样也算是有开事情吗？技术上来看也算是有开事情啊。可能就诉讼协进的义务来看，浪费时间有没有？根本就应该是一次庭都没有开嘛，这样去收钱，收得过去吗？收不过去的。所以一样的道理，保险公司处理我们事情也是这样，他是就整个问题期间他去规划完之后，算出总保费是多少，再把它拆成细目来跟我们收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从他的保费就去打一个折扣说，啊，保险金的打折八折，保费打八折，没有办法这样。你要记得观念哦，从危险不可分所衍生出来的保费不可分的原则，当保费是保险的要素的时候啊，保险公司呢，就是必须要去给付到这个足额的保费，保险契约才会生效嘛。如果没有给付到足额保费，保险契约是不会有部分生效的，因为它规划出来就是这个保险就必须要卖这么多的保费，没有收这些保费，这保险就不保了。你要保八百万就可以重新再算一遍，但是不能够直接把它算出来结果就打折扣，不能够这样。来，再往下看，如果本案是意外死亡，结果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个六九台上三一五三号判例，他保什么保险？寿险吗？人寿保险，对不对？人寿保险。然后你再看施行细则第二条，第四条，现在第四条，施行细则第四条。施行细则第四条第二项讲的是财产保险，第三项讲的是人寿保险，你看到吗？那意外保险是什么险？意外保险不是寿险，意外保险是人身保险的一种，寿险是人身保险的一种。所以你们发现我们的失业界的第四条，它在产险的部分有三种险，它在寿险的部分有三种险有没有处理？健康险没有，伤害险没有，年金险没有，它只处理了寿险这一种，这样 OK 吗？所以如果本案是健康保险呢，你会在失业界的找不到东西。如果本案是意外保险呢，你会在失行细则找不到法律的理由。所以题目才问你，啊，如果这个案子是什么险？是意外死亡，那结果很不同。意外死亡什么险保意外死亡？伤害险保意外死亡嘛，对不对？我们看一下伤害保险，来，请看130以下。130以下。131条第一项规定说，伤害保险在被保险遭受意外伤害以及其所致残废或死亡时，不提高你现在这个。那你看伤害险在失业系的第四条里面找不到法条，找不到是怎么办？开始类推嘛，对不对？开始类推嘛，类推要类推残险还是类推寿险？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讲过，我们是采残寿险分流吗？人身保险业者经人身保险，再保险业者经再保险，这三条138是这样讲，对不对？可是我们看138条是有提过说，我们的财产保险业者经过主管机关许可，也可以进行什么伤害保险跟健康保险吗？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因为伤害保险本质跟财产保险很像，就是一个人走在路上被车撞的几率，跟开一辆车在路上被车撞的几率差不多，都是几率问题啊。那既然都是几率问题的话，它的本质就比较不像寿险。既然本质比较不像寿险的话，伤害保险、意外保险这种险种。他在选择类推适用的法条的时候，应该选择类推什么？类推失业契的第四条第二项的残险，还是类推失业契的第四条第三项的寿险？应该去类推残险的规定。所以呢，假设这个保险它是一个意外险而不是寿险的话，那么在选择的时候，应该选择类推适用失业契的第四条的第二项残险的规定。那如果是类推适用残险的规定的话，残险就好处理。你看失业契的第四条第二项，他怎么说？收了钱就负责任。这一些第四条第二项讲得很清楚吗？但产险的情形呢？收了保费就负责嘛，就这样。那就不用用这个判例把它搞乱七八糟了。这样 OK 吗？好，所以这边几个点，第一个，你在看失业细则的时候特别注意，它的二项是产险，三项是寿险，健康险、年金保险 还有伤害保险，不就一样的俗称意外保险，在四一记者里面都找不到，找不到要类推，那是要类推寿险、类推产险。当然，今天我们的那个伤害保险是人身保险的一部分，性质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像寿险，但实则不然哦，因为意外保险保的是意外，跟产险的性质是比较像的。就在选择类推的法条，所以那些选择类推适用四一记者第十条第二项的产险的规定，而不是选择类推寿寿险的规定。另外呢，如果这个题目是个意外保险的话，也不可以用这个示范条款哦。你看这个示范条款是什么示范条款？人寿保险单示范条款，对不对？它是寿险的。那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险？最后一个小题问的是，如果是意外险啊，意外死亡那个是伤害险，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题目也再次告诉我们说，在处理保险问题的时候啊，把险种分清楚。啊，就你脑中呢有财产保险、人身保险这两个大概念之外，你还在细分说人身保险是哪一种？是寿险、健康险、伤害险，还是什么年金保险？分清楚，不要混在一起谈哦，混在一起谈很容易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就会常常出错。然后，所以这个题目呢，看起来不难，没有很复杂法律关系，但从头到尾观念，从民法的观念直到保险的观念，全部都是观念。所以像这种东西，我是觉得反而比较不容易去掌握好了。这些观念就多看点书了，书上我记得都有写，但是就是慢慢了解。如果啊，你想对保险有更深入的了解，例如说你想考那个风险管理研究所这一类的硕编的话，其实你对保险真的有兴趣的话，那你除了看保险法的书之外，可以去看保险学的书了。我们保险法是保险学来的，我没有保险学就没有保险法。那你看我们学保险法学半天，不知道保险在干什么，对不对？我就这样嘛，学票据法的时候有开过票也没有，但是我们就会票据法，很奇怪，是不是？然后呢，没有开过公司，我们会公司法。不过也是一样，我没有杀过，我们也会刑法。但是我法律的问题啊，没办法，国内法律教育是这样。但是如果说你想要多了解一点，其实可以去看保险学。保险学它有分很多种，还有个保险学的概要。接下来看火灾险就可以出一本书哦，地震险可以出一本书啊。你看就有比较细部的这些研究。寿险有非常非常多可以研究的东西。你看人家穷极一生在练保险的，他也不是无聊说一个契约搞这么久，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细节性需要去学习。那当然，这个就看你以后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如果你要有保险的这条路上去发展，就很多保险东西可以学了。但是如果你不想走这一块，你只想把考试考好的话，那就把讲一个东西弄好，一样可以考。所以这个是看你要念多深的问题。好，那接下来我再看第二三页最下面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这个问题呢，在跟郝国老师书上也有写过这样的一个文章。他说，想买了新车之后啊，打电话跟你产险公司的洽谈该车的保险事宜。双方就保险金、保险费、保险事故达成合一之后，才去缴费。在途中呢，就发生车祸。问你说，缴费跟你请的保险金吗？如果今天才要事说要物说的话，这个契约成立没有？还没有。如果才不要事不要物呢，契约成立没有？成立了。因为双方在电话中达成合意了，契约就成立了。那既然契约成立的话，事故发生，保险事故呢？那事故发生，保险金还是可以解决吧？所以这个题目呢，他问这个在问什么？问保险契约。是诺成的吗？是要事的吗？他就问这个，对不对？是诺成契约，是不要事契约，这个没有问题。现在应该不有什么争议。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十四页上面这里，我们看保险的第五个要素叫涉性契约。涉性性，不确定性，那不确定。保险事故的涉性性是发生在哪个地方？事故的发生与否吧。那事故的发生与否牵涉到什么？牵涉到保险金的给付义务是否存在。保险公司承担风险的义务是一定存在的，但是保险金的给付义务会不会存在，这是不确定的。就事故的发生是不确定的。所以这边的涉性性讲的是保险金的给付义务是不是会发生，不确定，也就是保险事故是不是会发生，不确定。我讲这个事情。那再往下看，人身保险涉性性是否包括财产保险？这是79律师考虑。那些有律师会这样考虑，是因为有个判决，就六六和三五七五判决，他是这样判决。那这个判决里面并没有去说明为什么人身保险涉性性高于财产保险。人身保险涉性性高于财产保险这句话是这个判决里面的一个论述的一个语句而已。那这个论述的语句呢，学者看了很刺眼，就把它挑出来成为国考的考题。他说，人身保险涉性性你们高于财产保险，有一句话就要问了。那关于这个问题呢，通俗的说法很简单，通俗认为说，人身保险涉性性跟财产保险。人身保险跟财产保险一样，都是具有涉及性，都是具有不确定性，根本没办法去判断人身保险涉及性是不是高于财产保险，或财产保险涉及性是不是高于人身保险。请问你考律师考上的不确定性，跟考司法官考上的不确定性，哪一个比较高？ 现在的话当然是考司法功比较高了。假设真的三合一，我们现在不是真的三合一吗？我们现在是考两次，对不对？如果真的三合一之后呢，司法官在第三次嘛，那这样司法官普遍性比较高了。在我那个年代，也就是你们今年新制之前的年代，律师考一个，法官考一个，怎么样？这种情形之下，哪一个不确定性比较高？有人会说，考上法官，你考上律师，有那么一定吗？我身边有不少人只考上法官，没有考上律师的，然后就哀怨的要死。我就说，你就继续当个五年，甚至不要当律师就好了。可是说我不要当法官啊，来不及，你没有选择去，不要去。然后呢，有那种考上律师没有考上法官的、啊、都有啊。所以哪有那种一定都能怎么样？没有那么一定。那、啊、你要如果跟我说，法官偏难考，律师偏难考。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要肖战刚讲的是的话，就是我觉得都还蛮好考的，这是肖战刚说法，对，希望以后可以讲这样的话。但是呢，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你要从录取率来看的话，从录取率来看的话，法官录取率比较低嘛，所以如果从录取率这个标准，法官是比较难考，律师是比较好考。但是问题是，题目的出的难易度跟我们对题目的喜好度不一样。这次法官录取率很低，可是法官的出的题目对你来说都是甜的啊，你就会上啊。律师录取率比较高，问题是律师的题目对来说都是不甜的啊，你就不会上嘛。对哪个高哪个低很难比，一样的道理啊。人身保险的不确定性比较高，财产保险不确定性比较高，根本就没办法比嘛。学者就在表达这个意思啊。所以他们提到说，设计性就是指什么？保险金的给付义务系不确定的状态，也就是事故和发生系不确定的状态，并不是危险发生率或损失率的同义词。这种设计性的人身保险是这样，人身保险是这样的，没有办法比较哪个高哪个低嘛，就是不确定嘛，能够比哪个高哪个低。再往下看，你可以换个角度想啊，你要成为偶像歌手的不确定性比较高，还是成为法官的不确定性比较高？哪个更难？太难说了，这种是根本没办法比的事情。好，来往下看下面这个第六个叫最大善意契约，哪个契约不讲善意的？每个契约都讲善意的，但保险契约这边呢，他们特别膨胀他们自己，这么说，我们保险契约要特别特别的善意，为什么？又没有命。因为保险就会保到命这种东西，保到人的身体完整性这种东西，所以如果不拿出最大最大善意来看的话，这样很容易发生诈领保险金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了，这个最大善意契约里面特别强调它怎么样，就不用特别理会它了，它只是保险人呢在强调说，我们一定要拿出最大的善意出来。以后呢，你在审保险契约一样，任何契约都一样了，几乎每一条契约都会有所谓的废话条款。废话条款就是说，契约双方当事人应该本于最大诚信履约，不得恶意违约，这是废话。那不得恶意违约，难道可以善意违约吗？我常常在看那种条文，就觉得说什么叫应本于最大诚信履约？那如果没有嘞，那违反的效果是什么？一定不会写了，因为这个宣示性的语言啊。还有不得恶意违约，那如果我没有恶意违约，不小心违约，所以那句话就是仅限于故意责任，不包括过失责任吗？我常常就像我刚才说，你写这个意思是这样吗？他说：“哪有那么复杂？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违约。”你就说：“那就这样写就好了。”他说：“本契约应该遵守，不得违约，这样就好了。”他说：“可见感觉很没有说服力啊，不强啊，对不对？本最大善意履约，不得恶意违约，感觉在强。”我说：“我帮你加五个惊叹号，再感觉我在强。”但是就我们法律的立场来看，你定一个东西出来啊，你就要能够明确它嘛，对不对？不得恶意，但是代表是可以善意哦。那过失，过失算恶意吗？不算嘛，是不是这样？我们就会这样想，他就觉得啰嗦，我们就想表达说我们要大家拿出诚意来，一样道理啊。这个最大善意契约，他就是在强调这个，我们有牵涉到人命的问题啊，所以要拿出最大最大善意出来。所以大陆法系谈这个，他不谈什么最大善意、啊，最大善意这个是英国人英美人士在谈的。大陆法系谈这个，还是回到大陆法系民事法律根本原则，保险契约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民事契约嘛？民事契约有没有善意？有没有诚信原则？有啊，就民法里那个诚信原则。所以他就说啊，就是诚信原则啊，对啊，应该本于诚信履约啊。大陆法系就没那么强调这些，因为在大陆法系里中，保险不过就是放在保险法里面的一个有形契约嘛。那所有的契约都应该要遵守啊，哪个契约可以违约，没有这样的概念。再来，保险契约是个继续性契约，我这应该很好理解，因为通常会有相当的保险期间。那这个继续契约就有可能会适用情事变更原则，所以当承保基础发生变动的时候，当事人间的关系就需要调整，例如说保险利益呢发生变动。又例如说，标的物呢价格又涨跌了；又例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59条，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像不像？当初买在那边的时候，是觉得一楼我家我住三楼， 一楼的右边，一楼的左边是咖啡店，小小的咖啡店那种家庭式的感觉还蛮好，很温馨的。我就是去喝咖啡，喝到跟他买东西。好，哎，不错啊，就家里楼下咖啡店，我需要。对，当然，当时我楼下是我家正楼下是牙医诊所，非常好，牙齿不好，牙医诊所的他。另外一边呢是脚踏车行，很健康的那种脚踏车行，牙医诊所，咖啡店，感觉是很宁静的地方。然后吃吃喝喝都在对面，有点距离在喝茶。现在咖啡店还是咖啡店，牙医诊所变成多国连锁餐厅，里面卖各式各样的菜。然后呢，每到假日的时候，人满为患，通常都很吵得要死。接下来右边不是脚踏车行吗？脚踏车行呢，现在要改成小火锅店，已经在装潢了。脚踏车要不见了，我有什么想法？我们家的房屋火灾险的保费要涨了。你想看到楼下是脚踏车行，这牙医诊所对火灾的风险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没有啊，是不是这样？现在一边呢变多国连锁餐厅，另外一边变小火锅店，失火的可能性大大提升嘛。你看餐厅这边有多少瓦斯炉，小火锅店有多少电磁炉，然后我们住在楼上，保镖要涨，当然要涨啊。这叫什么？情势变更。我当初买那个房子，就怎么会知道这边的牙医诊所会变成餐厅，另外一边会变成小火锅店？不晓得啊。所以呢，在继续性契约概念就是说，当情势发生变更的时候，城堡基础发生改变，那城堡基础发生改变，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大发生，就发生影响。那发生影响之后呢，我就必须跟保险公司讲说，哎，我们家呢，但这场变成小火锅行，所以现在来掌握保费吧，我就应该要这样跟他讲。那像这个，我可不可以跟一楼的请求，都是你，如果今天你还是维持你在这个店的话，我的保险费就不会涨。现在变成这样，整栋事故发生可能性大大提高了，保险费都算你。我在思考请求权基础在哪里啊？哦，还没有想到就是。好了，来往下看，我们来看复合契约哦。保险契约是个复合契约哦，这应该都知道。保险公司他用他的专业知识和他的优势、这个经济地位，去片面拟定这些条文。那当然，目前我们实务的做法就是，主管机关要求这些保险单呢，都要先经过送审，各个人拿出来销售，已经在帮我们去把关这个契约的内容。那不过呢，主管机关没有把关道德到法院去，法官还是有他的什么依法独立审判的空间哦。所以呢，我们一样在复合契约里面常用到意外条款排除原则啦、不明确条款解释原则啦、内容控制原则这一些，在保险契约里面都还是可以用，因为保险提供的是一个服务哦，那服务呢也是消保法的范围里面，所以在保险契约实务上啊，有时候保险法不好用的时候啊，我们还是都会搬出消保法出来去解释这个契约的内容。好，意外条款排除原则，因为这个保险法里面没有提到嘛，所以我这边就不谈。我们往下看，第二个不明确条款解释原则。不明确条款解释原则呢，消保法里面有之外呢，保险法里面也有。我们看54条第二项，就是我们这边第二点啊，讲义上面有的。他说呢，保险契约的解释啊，应该探求契约当事人之争议，不得拘泥于所用的文字。如果异议的时候，以不有利被保险人解释为原则。这个我们在立场各自有看到。我们再说了，我们的保险契约是个商业性的保险，商业性的保险呢，不能衡量契约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呢。就在消费者保险这一块，特别定了54条第二项去做有利被保险的解释。所以呢，54条第二项看得出来说，因为契约是谁拟的，通常是保险公司拟的，就在解释契约上的意义的时候，应该做拟文跟他方的利益去解释，也就是保险公司拟约，利益归我，我拟约，利益归保险公司，应该这样比较公平嘛。好，再往下看第三个叫内容控制原则，这个定在54条第一项，他提到说，本法强制规定不得契约变更之，但是有利于被保险者不再实现。这边提到强制规定应该是指强行规定的，当然包括到禁止规定的。我们的法条是写强制规定，可是我们要说我们强行规定是包括强制跟禁止规定，就民法71条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保险法的法条在写的时候，它只写了强制规定，它没有写到禁止规定，那这个应该很明显是立法上的疏漏。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本法的强制规定这个文字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强行规定的，强行规定。好，不可以用契约变更之，那这个是民法71条的概念。国郎后面淡出说，不可以做有利于被保险的变更，有利于被保险者不再实现。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很明显就在保障弱势这一方，避免保险公司运用他的强势去修改法条的强制规定、强行规定内容。但如果说今天要修成对被保险这方更有利的话，保险法就没有意见。可是要注意一点啊，保险法并不是完全都没有意见，请看下面的说法。现在这边提到说，本项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强制规定，也就是强行规定。他说呢，因为保险具有基本要素，并不容许当事人以特别约定加以破坏， 所以应该把强制规定的区分为25页上面的圆圈一、绝对强制规定、圆圈二、相对强制规定。那个相对强制规定前面这个圆圈二不见，漏掉。那什么叫绝对强制规定？什么叫相对强制规定呢？我们看这边的说明，他说了，如果法律的定根啊、法律的规范哦，涉及到保险要素的时候，还记得保险要素吗？银行都介绍了五个要素，例如说对价衡平啊，对不对？例如说有偿性的概念啊，例如说危险的概念啊，等等这一些啊。如果法律定能涉及到保险要素的时候，纵然有利非保险，应不得加以定更。例如说，一定要保险义务；例如说，禁止不保险，都不当被禁止原则的规定。如果说今天举个例来看，假设我们不当被禁止原则嘛，100万的车子撞烂了赔多少？赔100万，对不对？如果今天保险公司刚开张，前三天或是年终大优惠，从今天开始到1月31号来买保险，买一赔二，那个对不对？买一赔二，意思就是100万的车子，你现在买保险，一年之内100万车撞烂了，赔你200万，这样是破坏不当得利自己原则，是啊，这样对被保险有没有利？他有利的嘛。可是你要想看看哦，如果这种保单可以卖的话，1月31号以前卖，一年之内会有多少车子撞坏？一堆，因为卖掉只有100啊，撞烂赔拿200，为什么不撞烂？到底问题就这样来的嘛。所以呢，我们这边绝对强制规定概念就是认为说。纵然这样的变更是有利于被保险，不过它已经根本性的破坏保险这一套制度了。所以跟这种保险要素有关的事项，纵然有利于被保险，也不得变更啊。这个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那关于绝对强制规定的这个用语啊，有另外一派的用语是把它称之为是全面性的强行规定，例如说连续 B 老师是这样用。刘仲刘老师也有时候会讲有全面性强行规定，这个是以前郑玉波老师的用语，绝对强制规定啊，绝对强制规定，老一辈的学者啊就讲全面性的强行规定。那下面有一个相对强制规定，但是刚才郭老师用语了，那有的学者会讲那个叫片面性的强行规定，一样的意思啊，就不同的用语而已。刚才郭老师讲。绝对强制规定，相对强制规定，这蒋老师的说法。那个林群碧老师啊，或者严正玉波老师啊，或是我看过刘总刘老师啊，他们会讲说全面性强行规定或片面性强行规定。我以前看过李金贤老师这样讲。好，对，全面性强行规定就是绝对强制规定，那片面性强行规定就是相对强制规定，概念一样，说法不同。那什么叫相对强制规定呢？就是不涉及保险要素。所以其实啊，这个观念提出啊，它只是要限缩五十四条11项的适用范围。提出全面性强行规定跟片面性强行规定，提出绝对强制规定跟相对强制规定的目的，它只是要限缩五十四条11项的适用范围，把五十四条11项限缩在只适用于跟保险要素无关的相对强制规定。那怎么去分绝对强制规定跟相对强制规定呢？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好分，我们等一下慢慢看这个具体的案例就知道了。但是有另外一个更难分，就是任意规定跟强行规定。任意规定跟强行规定会分吗？学过法序应该是会分的嘛。为什么要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来，你看五十四条第一项，我知道第一项前提是什么？本法的强制规定怎么样？接下来你再看另外一个五十四条之一，你看五十四条之一，它讲什么？他讲契约规定的内容不能够显示公平，而且不可有以下四款形式，对不对？那几款是什么？所以你想看看哦，五十四条第一项跟五十四条之一是两个不同概念的事情。五十四条第一项是针对强制规定来的，是针对强行规定来的。强行规定要另行约定的话，原则上是禁止，除非呢符合被保险的利益。任意规定的话，你可以自行约定，但是要记得任意规定自行约定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契约双方当事人实质对等性。所以另外定的54条之一去做内容的控制，这样 OK 吗？所以呢，我们应该这样分， 把保险法的规定呢、啊、分成详行规定还有任意规定，任意规定呢就适用54条之一，当事人可以自行约定，但是约定内容不可以显示公平，不可以54条之一的形式。详情规定呢再分两类，就是刚刚提到全面性的详情规定跟片面性的详情规定，也就是江桃国老师说的绝对强制规定跟相对强制规定。全面性的详情规定呢，这个不适用54条第一项，那片面性的详情规定这个是适用54条第一项。所以我刚才才说提出全面性强行规定跟片面性强行规定这个说法，它是要限说54条第一项的适用范围，并不是所有的强行规定都可以适用54条第一项，这样 OK 吗？好，所以我们有几个区分标准要去区分两个点，一个点在这里，这个要会分才决定要用上面的54条再用下面的54之一嘛。第二个点这里要会分来去判断可不可以适用54条第一项。那这里会分吗？这里区分标准是什么？保险的要素。对不对？保险要素分成上面跟下面。牵涉到保险要素的事项变成全面性强行规定，不适用54条第一项；不涉及保险要素的事项，用到下面片面性强行规定，可以适用54条第一项。那再来这里嘞，强行规定跟任意规定怎么分？区分标准是什么？有争议。这个问题哦，就问大一的他就会写的，然后这个问题来到大四就不会写。我想看看我们大一的时候那个青涩的年代，那个还在怀念沈佳宜的年代，想一下应该会写这个问题吧，对不对？这个大一的考试最常出的何谓详情规定，何谓任意规定，是说明其区别实应及区别方法为何，还叫你举例说明之啊，会这样考吗？如果你是考转系的会这样考吗？念到大三呢，念保险法呢，江老师给你一个新的管理，然后就发现说我好像已经都乱学一样的感觉。这样子说，在分强行规定跟任意规定的时候，不要只看什么因啊、需啊、或者啊，不要只看得啊、另有规定啊，不要只看这个，一切都要回到哪里去看？回到这个规范的本质去看。这个规范的本质是为什么要这个条文？这个条文它主要想达成什么目的？然后再把这个条文去定位成它是个强行规定，或者它是个任意规定，来请看第25页上面的挂号。保险法通过强制规定还有任意规定要怎么区分？袁泉一提到说呢，方舟跟石路认为说保险法也是法律的一种，没有什么特别，其他法律怎么分我们保险法就怎么分，他都认为说呢，依照一般司法的法则去区分，就是方舟跟石路的说法，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会因为现在面对的是保险法而有什么特别的设计，他认为啊，所谓的强制规定呢，你法条中是不是有因啊、需要、不得这些文字为断了？或者说没有这些文字，但是依照法理应该属强制规定的，不是强行规定，就是任意规定。那这边一直讲强制规定，是因为我们法条这样写啊，所以我一直写强制规定啊。好，再往下看，江老师说要依照保险法特性去做区分。来仔细看这一段哦，他这段提到说，基于保险法具有监督的本质，还有保险契约的附着性。我们现在解释什么叫监督的本质呢？江老师认为啊，保险法呢是立法者跟被保险所提供最低度的保障，我这样子认为说，保险法是立法者对被保险所提供的最低度保障。所以，如果啊有任何的约定啊，比保险法对被保险更不利的话，就是任何的约定呢、啊，是比保险法来，就相对保险法来说，是对被保险更不利的、啊，这样的约定呢都不可以。我这样子认为说，保险法是个监督者，监督什么？监督我们的保险公司。是不是去修改他的条文，让他对被保险的保障比保险法更不周到？因为他认为保险法是立法者对被保险最低度的一个保障，至少要保护到这个。然后他又说了，再加上保险公司呢，看他的专业性，所以呢，基于这个保险契约的复合性， 二者相加来看，保险的规定它是个最低部分契约的内容标准，判断适用范围的时候不应该照一般司法的原则。请注意后面那句话，保险法中的规定原则上都是强制规定，全部都是原则上仅得区分为绝对强制或相对强制，然后绝对强制就跟保险要素有关嘛。那什么叫相对强制呢？它的文章里面有些可以看非常法学三十一期这篇文章，不是法学教师哦，黄翠丽当法学三十一期里面有篇文章，他提到说主要可以分三大类型，这三大类型呢是它的分类，但是它没有讲清楚它是怎么分的。那我观察出来的结果，括号一所谓的主要类型，江老师所称的主要类型是指跟法律效果有关的，然后跟法律效果有关的就是所谓的主要类型。例如说三十八条第二个法律效果是在付保险的情形之下怎么给付保险金，六十四条第二个法律效果是可以解除契约，然后像这一些呢是相对强制规定。第二类型呢是江老师写的蛮清楚，他说第二类型就是法条当中呢有当事人另有约定或契约另有订定等类似文字。一般来说，我们看到法条里面如果当事人另有约定或契约另有订定这些文字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它是什么约定，我们一定认为它是个任意规定嘛，对不对？因为法条是这样写的啊。所以江老师说不要被法条骗，法条虽然是这样写啊，但是啊基于保险的复合性，基于保险监督本身，法条上虽然这样写，它还是一个什么规定，还是一个相对强制规定。那你说他这样干嘛这样写？江老师说那就是看你们更进一步去思考，法条里面有这些文字，当事人可不可以约定，还是可以，但是呢只可以约定的比法条更好更快。例如说举个例子来看，你看这五十八条，哎，五十八条就懂他的意思。五十八条说呢，要保被保险或受益人，遇有保险应该负的保险责任之事故发生，如本法另有规定外，或契约另有订定外，应该知悉后五天内通知保险人。这很典型，江老师讲这个情况。江老师说可以啊，这是相对相对规定啊，这一定有约定啊，怎么约定？法条是规定五天，你可以约定成多少？六天，但是你不能约定为四天。听懂我意思吗？所以江老师说，法条里面所有当事人另有约定或是什么契约另有订定，这不代表可以任意的约定，一样要适用五十四条第一项，只能做有预备保险的变更，所以只可以把它定成是比五天长，不可以定成比五天短。但如果是通说呢？通说看到五十八条会怎么想？这什么规定？任意规定嘛，对不对？啊，所以通说就有可能把它定成四十八小时，两天。两天懂意思吗？好，再来第三类是隐藏类型。江老师隐藏类型啊，就我的观察，哦，他没有讲明白，就我的观察，他的隐藏类型应该是指跟通知义务有关的。你继续再看那个五十八条，因为你想把它讲完就快。五十八条说什么？他说应该知悉后五天内通知保险人，他有没有限定通知方法是什么？没有。所以如果契约里面约定好说应该在五天内以书面通知保险人，那这样就不行了。江老师就说不行了，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五十八条并没有限定通知方法，如果我们今天用契约把它限定为必须要用书面通知，就增加法律所没有规范的限制。那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这句话吗？对不对？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江老师就认为这样的约定是无效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所以江老师的所谓的相对强制规定的种类，它是三大类型。它第一类型主要讲的是跟契约效果，就是跟法律效果有关。第二类型它是说法条里面有当事人另有约定或契约另有订定这些文字，然后这些文字并不代表说什么，并不代表说可以任意的约定，但是整个约定对被保险有利，依然是用五十四条第一项。第三类是隐藏类型，江老师说的隐藏类型是指跟通知方法有关的，所以像五十八条本身没有做任何通知方式的限制，那如果要在契约里面去限定用书面通知啊、传真通知啊、什么方式通知，他说通知不可以。既然法条没有限制通知方式，那代表说要保证怎么通知都可以。好，这样看完 OK 吗？所以呢，关于基本上这个体系。放进脑袋里面哦。一个保险法规定出来的时候啊，你要先归类到上面还是下面？如果是任意规定的话呢，就归类到下面；如果是强行规定的话，归类到上面。再来，可不可以用五十四条第一项再去分别它是全面强行规定、非全面强行规定？仔细记起来哦。在江老师的眼中啊，他刚不是提到说，保险法中的规定原则上都是相对强制规定吗？对不对？原则上都是强制规定吗？不过江老师也讲了，有一个条文是任意规定的，哪一个条文？你再看一下四十三条， 然后卷一翻，它是个十二页。二十二页上面的四不要是契约的括号二，不要是说里面的第三节。江老师是说破壳将四十三条解释为训示规定，怎么样？你是江老师吗？把四十三条都写一，有啊。你说、啊、这个是什么？训示规定。然后五十八条不是有写契约定有一定外吗？有啊。那是什么？相对强势规定。这就是我不懂的地方，这是学者跟我们的差距。我们一般普通人看到四十三条就说啊，这强势规定。我们看到五十八条说啊，这个叫逆规定。对不对？我们就会这样讲。江老师就说：“你这样就是差别，就是为什么他在出题在考试，这样明白吗？你有能够像江老师这样把四三条解释为是他的逆规定，把五十八条解释为是相对强势规定，就你来出题了，差在这里。其实很多学者也说我在搞不懂我在想什么，不过呢，很多优秀人当代都不能被理解啊，很多艺术家都是死后画才被发掘嘛。当然还好，江老师是他的学说很早就被我们发掘了，所以我们有幸可以读他的东西。”但是考试的时候我觉得很苦恼，没关系，我慢慢来看他的一些想法，你会发现周星驰讲过的一句话你是猜不透我的，就刚才江老师想说的话。然后看第二十五页下面这些题目，这些题目是或多或少大部分都考过的。那第一个他提到说保险契约的条款当中约定，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应该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以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不付给付保险金额之责，这个条款效力有。要解这个条款就看你敏感度了、啊、现在应该有个敏感度，那个敏感度在哪里？你不觉得这个条款跟五十八条有冲突吗？事故发生这五十八条是多久？五天，对不对？那事故发生之后的通知方是五十八条的限制没有？那这个很明显哦，四十八小时比五天短，书面通知比那个五十八条还要严谨，所以这两点很明显都不利于对保险，对不对？那可以这样用吗？可不可以这样用？前提是你必须先把五十八条归类啊，五十八条要归类在任意规定那里，还是归类在相对强行规定那里？如果五十八条被你规定在任意规定那里的话，那你在过滤这个条文的合法性，你要用五十四条之一去过滤哦。如果五十八条被你归类在强行规定那边，那你就要去看它是全面性强行规定、是相对性强行规定、片面性强行规定，那这一个。最后一个呢？这个违反的效果是说，否则不付给付保险金的之责。那这个要看一下六十三条。还没有讲过这个条件，请看六十三条。违反五十八条的法律效果，列在六十三条。来，请看六十三条规定说，要保后备保险，不于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三项所规定的期限内为通知者，对保险人呢因此所受的损害，应该负赔偿责任。所以从六十三条来看，违反五十八条的通知效果是什么？保险公司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吗？对不对？那它的法律效果，我写说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给付保险金吗？没有。这个稍微讲一下，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说五十八条为什么要求被保险这一方要在事故发生后五天内赶快通知我保险人？因为我们说有什么的代问权嘛，五十三条，对不对？所以呢，我在事故发生后你要赶快通知我啊，我这个保险人可以去做保险事故发生的调查，我才能够掌握必要的事证，将来以便于我在付完你保险金之后，可以代为你向第三个加害人请求嘛。但是如果说你事故发生之后过了半年才跟我讲，我去到事故发生的现场，所有的证据都灭失了，好了，我还是要付你钱，我付完你钱之后我去向第三主张权利，我就发现我证据不足，没办法主张权利，我代位权的行使可能受到妨碍了。那这种情形之下呢，六三条就说那就赔偿我所受损害。所以六三条这边只是规定说你这方违约，我可以请求我因为这样所受损害，但是我不能够只是因为违反五十八条通知期限，我就说让我不要付保险金给你，这样 OK 吗？好，六十三条是法律效果吧？法律效果是上面还是下面？是强行规定还是任意规定？法律效果很明显是强制规定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来看通缩的处理方法。来，请看二十五页下面这里。关于这个五十八条跟六十三条的规定呢，来，请看括号一的部分有效说。部分有效说是多数说的说法，是通缩的说法，认为说五十八条是个任意规定的。那通缩怎么会认为五十八条是个任意规定？明显嘛，这法条不是写说契约可以另行约定吗？既然契约都可以另行订定的，那就代表它是个任意规定嘛。通缩是这样看的，所以呢，接下来通缩是用哪个条文去筛选这个约定合不合法？关于四八跟书面通知的部分，通缩是用五十四条之一去过滤。哦，关于四十八小时跟书面通知的部分，通缩是用五十四条之一去过滤。然后关于那个不付给付保险金的之责，这是六十三条的部分。六十三条是个强制规定嘛，对不对？ 关于这个部分呢，通说是用五十四条第一项去过滤，这样 OK 吗？我在上面的括号一部分有效说这里，一二这两点，通说哦，通说是用那个五十四条之一去过滤，然后第三点，不负主观经验之责，通说是用五十四条第一项去过滤。过滤的结果如何，见仁见智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想。但不过目前实务上来说，目前实务上来说，他们是认为说，早期前几年的实务都还认为说四八小时 OK， 书面 OK 了。不过现在关于那个通知的期限啊，目前比较多的规定都把它调回五天，但书面的规定都还，书面通知都还看得到。所以书面通知目前实务界还蛮广为接受，因为书面通知可以举证方便嘛。但是那个通知期限啊，早期有一些定到24小时，定到48小时，定到72小时，那后来这些规定都慢慢被调成五天。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到底是怎么样才对？就是书面通知跟四八九的部分，实务界是有在调整，那目前的规范是越来越严格。但是你要记得啊，反正这没有一个，这没有确定一定是怎么样才是对的啊，因为它只有五十四条之一去判断有没有显示公平嘛。那没显示公平，这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那如果是江老师的说法，江老师看五十八条跟看63条是一样的角度了、啊，因为江老师认为五十八条是什么规定？是强制规定啊。江老师看63条，当然还是强制规定、啊。所以江老师在过滤48小时、过滤书面通知跟过滤那个不负主观经验之责，他都是用54条第一项去过滤的。如果说54条第一项去过滤的话，48小时行不行？不行，第五天管，对不对？书面通知行不行？不行，因为58条并没有限制这种通知方式嘛。那不负主观经验之责呢？当然不行啊，因为现行法的规范只有保险公司可以请求保险金啊，那保险公司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现行法并没有规定说保险公司可以拒绝请求保险金啊。所以其实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就在于说，你要先了解法条的定性是什么，这样当契约有特别的约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选择正确的条文去过滤它这个规定是否符合保险法的概念。所以其实争议会在哪里产生？争议不会在后面那个圈圈呢、啊、争议会产生在前面那个圈圈。同说处理讲义上这个问题会把58条往下面去看，将我是把它58条往上面去看，争议是在哪里？难就难在这里，不会难在后面那一块，后面那块没有什么好难，难是难在前面这一块。但我先看下面这个问题，话是这样讲，不过其实就像我说的，江老师是一个不好猜的。那我现在看这边提到说呢，契约约定哦，要保人或受益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是得为请求时起，经过3年间不行者的消灭，这个约定效力如何？江老师听明白？这是关于消灭时效的这个决定。我们现在看保险法第65条。想也可以猜得到，民法里面3个时效，2年、5年、15年，上市行政的，应该会是哪一个？商人的行为都蛮用127的嘛，对不对？127是几年的？2年的嘛，有没有？就2年的嘛。那定期的那一些才会是5年的嘛？那前面没有讲，还是多久？15年的嘛？应该民总里面有学嘛，就是这样。那所以65条，你看保险法65条规定。合同65条说，因为保险契约所生的权利消灭时效是多长？2年的嘛，对不对？好，那这个契约的约定是要把它从2年改成几年？3年的吗？本来2年过了就离于时效，现在让保险金给付请求权了，从2年的消灭时效变成3年，那算是不行。那就要想一下民法的规定呢、啊？民法是在147条吧，对不对？147条说了，这个时效期间呢，不可用法律基准在银行缩短。好了。所以时效期间是强制规定，一定是吧？那既然是的话，要用上面还是用下面？一定是上面嘛，这通知也不会有争议的，因为时效对强制规定都没有什么说，对不对？在上面。那如果用上面的话，接下来哦，假设把时效期间解为全面性强行规定，那就不能碰54条第一项。如果把时效期间解释为片面性强行规定，相对强制规定，那就可以用54条第一项。那你看这个条文，你看这个契约的约定，他把2年改成3年，对要保的这方来说是有利的，有利嘛？对不对？本来请求权2年离于时效，现在请求变成3年才离于时效，对保险公司来讲是不利，但是对被保险这方来讲是有利的。那可不可以？请看26上面这个最高法院83第一次聆听决议说可以，他先把147条搬出来，就说时效是强制规定，没错。 接下来第二点提到说，保险法五十四条第一项是民法一四七的特别规定，所以可以做有利于被保险的辩护。本来保险金给付请求人下面时效在六十条，是二年，现在七月法律定成三年，是有利于被保险的辩护，讲过了吗？对方保证上吗？好，江老师说错，我们先看过好了。江老师认为，第一个，他说保险法五十四条第一项并没有明文排除一四七条的适用，所以它不是一四七的特别规定。这第一个理由啊，看看就好。为什么呢？五十四条第一项根本不会明文排除任何一个条文，他有可能把说，本条文为哪一个条文特别规定吗？你看有看过这样的法条吗？我们顶多只会看到说啊，怎么样怎么样不适用哪一条的规定，了不起将排一条而已。可是不会有一个法条说我不适用哪一条哪一条哪一条哪一条哪一条哪一条哪一条哪一条特别规定，不可能这样排嘛。所以第一个理由去看看呢，这写不写都无妨。重点是第二点，好，第二点注意，难就难在这里。保险学我们学过，对不对？所以江老师说的是什么？就保险学的立场来看，他说把这个消灭时效从两年改成三年，会提出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危险共同团体收支平衡。听起来很玄，对不对？那其实白话来说就是对价平衡原则。我们先讲一下对价平衡原则吧。对价平衡原则有广义跟狭义。狭义的对价平衡原则是这样：如果我是保险公司，你是要保，你是被保险的，那我在跟你签订保险契约的时候，我会考量你这一本的风险状况，来去定一个适合你的保险费率。这是狭义的对价平衡原则，就是只有你我之间的。但是你呢，后面是还有保险共同利益存在，对不对？所以我在考量保费的时候，不能够只考量你我，我要考量这样一个保费的定定，就整个危险共同利益来讲，你没办法达到我分散风险的功能。如果说你这个人危险度很高，可是我从危险共同利益这边收来的费用可以去消灭你的危险性的话，那这样我或许又收到那么高的保费，那就这样公平吗？当然公平，你要记得保险的概念就是怎么样，把个人的风险分散给整个危险共同利益去承担嘛。所以呢，我们要讲广义的对价平衡原则，是就整个危险共同团体跟我这个保险承担风险角度来看，要达到一个对价平衡。所以除了你我的对价平衡之外，还有整个团体跟我的对价平衡。刚才提到说呢，当要去计算这个危险共同团体收支平衡原则的时候，需要本于非常精确的保险费率的计算。他说，如果认定权利人代理人者成立，把相关时效从两年延到三年啊，那么保险费率的计算就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危险共同团体里面，如果有一个人他的消灭时效被延长了，那这样呢，在收支平衡原则呢就会受到阻碍，会影响到危险共同团体的利益。所以他说65条啊，有督促被保险这方行使权利的考量，回购保险制度的作用，所以他说它是一个绝对强制规定。所以江老师把65条消灭时效呢理解为是一个绝对强制规定之后，那绝对强制规定之后，那自然就不能适用54条第一项。第二个是我们要立正，就是要做利率保险并不能自己就行。对，54条，哎，65条消灭时效，从最左边保险法进来，往上走，相信规定，在江老师的解释之下，它涉及到保险的要素，各项很平，对不对？再往上走，变成这种全面性的强行规定，这不是适用54条第一项，不是54条第一项，你就不可以达到你的承担，因为完全不能够。再来，再看下一题。下一题简单一点啊，但是我们从这几堂课来的一个小小的总复习。东吴的考虑，为了促销业务呢，东吴人寿保险公司啊推出新保单，这肯定是东吴的考虑。啊，他说了，如果台大考虑写东吴人寿保险公司这样的东西，东吴人寿保险公司推出新保单，强调投保人可以在他实际上支出的医疗费用扣除健保给付的差额部分，实支实付的啦，实际上支出去的扣到健保给付的部分享有全额理赔的给付，所以这个保险契约是付什么？是赔保，是赔医药费，但是实支实付还是定额给付的，实支实付的嘛，很明显嘛，对不对？好，他又说了，那试问呢、啊，这个保险标的是什么？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不要写保险标的。你写的保险标的四个字，将来就会把它解读为保险利益，通说把它解读为保险标的或被保险的。可是这个题目呢，它就是要你表态，因为你如果把保险标的写成保险利益啊，就僵派。 你如果把保险标的写成被保险或保险标的物啊，你就是一美派。就这个题目产生就产生在这边表态。可是我们现在进哪间学校？光武嘛，就是光武是哪一派？怎么想一美派的嘛？可是啊，光武会不会找江涛老师去读？你要记得东吴这间学校的科系，如果东吴同学应该更清楚，东吴是一间非常开放的学校。所谓开放是说它的师资非常开放，它很努力在网罗各校的教授去东吴那边去做什么做课。所以东吴会有谁去命名，很难说，谁都有可能。例如说林国成老师去过东吴考试，例如说刘林老师去过东吴的考试，但刘宝是去过东吴的考试，刚才大西老师去过东吴，你说东吴怎么办？为什么变成学校？所以曾经我们说过了，东吴考不考？因为他在东吴的考试面对很多个学校的老师，那你说台大考得好，国考又很近，为什么？因为你面对太多激烈竞争的人。不管怎么样，我不想用这样的方式去筛选我的答案，我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筛去过滤我的答案。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如果是我在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如果用产业美法系的写法，保险标的就是被保险的话，我一句话就写了。听懂意思吗？保险标的是什么？被保险，因为这是医疗险嘛，人身保险嘛，保险标的是被保险的吗？我还有什么好险？这是一个一组答案，我就放一边。第二组答案，如果我写江老师的见解，我保险标的是保险利益，那我就有下一句话可以写。那这种保险，保险利益是什么？实支实付的医疗费用支出嘛，对不对？那我就可以写这种保险利益是什么？是积极的保险利益还是消极的保险利益？是消极的保险利益嘛？还记得积极保险跟消极保险区分标准吗？积极保险是现有利益的丧失嘛，消极保险是什么？填补你因为事故发生所增加的支出嘛。那这样，我如果把保险标的写成保险利益，我是不是有比较多的东西可以写？那这样我比较对得起这个研究所的考评。如果他问说保险标的，他就保险利益了；如果保险说保险标的是什么，他就被保险了。被保险是谁？题目有没有讲是谁？那这样我就没东西写。可是我有写说，保险标的就是保险利益，是一个实质实物要用保险利益，是一个消极的保险利益。我还有这么多东西可以争，所以我在这样的考量之下呢，我会选择最后写的是少数说的说法，这是一种做法。另外一种做法，不要选，不要逼我表态。在选举之前，很多企业家精神一样，不要逼我表态，对不对？我就把两说变成保险标的依照通俗的说法，就是保险标的，我就是被保险的。保险标的那少数做的说法就是什么？保险契约保障的标的就是保险利益，在本利当中就是什么？这是一种写法。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不想选择，我就敢说变成就好了。那要不要下结论？不要下，千万不要下。你现在选择两说变成啊，因为你没办法选择前一个的最好，就不要下结论。这是一个答案。顶多是说有没有结论？其实我很想，如果有到时候我这句话就很想跟我讲说，你们都没有结论，没过程要我结论，不要为难我。对不对？你们自己都没有结论呢，为什么要协商好说结论是什么？如果他们真没办法协商出结论，那我又完全不协商出结论呢？所以我的看法就是有两种说法，是非对错，等我念完之后我再告诉你。现在我继续跟他说嘛，对不对？好了，我现在看第二条，他接下来去问了，他说了，如果呢，这样的保险标的呢，有没有不当得利禁止原则的使用？有没有？从我们上次讲很久哦，损害跟抽象损害跟具体损害，抽象损害呢？保是一个抽象的标的，对不对？就用定额的保险。具体损害呢，有不当得利禁止原则，就是你所受的赔付不可超过你所受损害。具体损害呢，在财产保险会有，人身保险没有？有啊，人身保险里面的什么？现有型医疗费用保险的具体填补你所支出医疗费用的损害。所以不当得利禁止原则是用，当然有啊。那这边的说法呢，是认为早期的学者认为没有，早期的学者根本分不清楚这么细的，十五点更分不清楚这么细。是后来比较晚进，像曹国老师啊、林军焕老师啊这些老师回来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观念变得比较新，他就认为说了，人身保险呢也有损失填补原则的，也有适用损失填补原则的可能性。为什么呢？人身保险不是都是填补抽象损害的啊，人身保险并没有填补具体损害的啊，对不对？往下看这点提到说，现有型的医疗费用几部分是填补被保险因为支出所受的损害，那这种损害是可以用金钱计算的具体性损害，所以本质上还是一种损害保险，而可以适用损失填补原则，所以学者称它为中间性保险。为什么叫中间性保险？通过中间性保险是因为它放在人身保险里面，本身就具有财产保险特性，它的认知是这样。好，因此本题呢的保险还是有不当得利禁止原则的适用。再来往下看，不当得利禁止原则有把它简称为利得原则，利得原则就是不能够得利的意思了。 为什么有人法成为立法原则？原因是因为，他认为不要讲不当得利，他认为不当得利很容易去跟民法那个不当得利的规定混淆在一起。那保险法的观念只是要强调说，你不可以因为保险而赚钱，所以就是讲立德禁止原则这样子啊，就一样讲不当得利禁止原则。那这样了解吗？立德禁止原则，有学者是这样说。好，再往下看哦，他说如果啊，这个投保这个保单内容有所质疑啊，因而发生理赔纠纷的时候，依法要怎么解释啊？那解释方面，契约就两种啊，两个还要问吗？就可以马上接到这些法条。昨天前面提到说，保险契约是个复合契约，保证被保险人利益，并求契约当事人实质平等。保险契约解释应该符合下述规范：第四条，第一项、第二项写出来，不是要第一啊背出来就写完了。好，所以这个题目呢，其实不会很难回答，可是也不是用马回答，就是把这些具体观念讲清楚，就回答我。好，那现在是明天嘛，明天应该是第一回，不会拿第二回来，如果有机会。